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史莱克五怪中，除了唐三之外，其余四人正在让大师指导理论。突然，宁荣荣的父亲宁风致和古斗罗古荣来到了学院，告知众人七宝琉璃宗毁了。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将后进门的众人震撼到呆滞，那可是当今天下最强大的宗门之一。如果说出这句话的是别人，大师他们只会嗤之以鼻，可这话却是从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口中说出来的，显然不是在开玩笑。宁风致一来，弗兰德就看出了不对，让少先他们赶忙叫来大师和宁荣荣他们，此时才来得及询问。现在史莱克学院与七宝琉璃宗都可以算是天斗帝国皇室一方的，处于同一阵营，弗兰德自然极为关心七宝琉璃宗的情况。他递上了一杯热茶，问道： 宁宗主，您先缓口气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昨晚七宝琉璃宗遇到了敌袭，对方这个时机抓得太好了，正好是宗门内四成弟子都在外办事，内部空虚的时候，幸好在他们进宫之前被巡逻弟子发现，及时示警，让我们有了短时间的准备。战斗持续了整整两个时辰，七宝琉璃宗损失惨重，超过三分之二的弟子殒命，而且这个伤亡数字还在不断上升，外出的弟子不断传来噩耗。 爸爸，怎么会这样？究竟是哪方势力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其他宗门也不可能啊。 是他们动手了。 在整个大陆，除了他们以外，还有谁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势力？这一次他们是势在必得，没想到啊，武魂殿居然如此心狠手辣，经过了一晚的奋战，我们才勉强将他们击退。这还要多谢当初唐三提供给我们的那批暗器，宗门直系弟子凭借着这些暗器才有部分人保住了性命，但外宗弟子还是损失惨重，因为是有部分外宗弟子突然反水，才致使城堡被破。我马上要去面见陛下，此来是专门提醒大师的。他们既然对我们七宝琉璃宗动手了，那么你们蓝电霸王龙家族恐怕也 不好。 赶快通知贵宗吧，或许还来得及。这次他们调集的不只是本身所属魂师，还有下四宗的人，昨天晚上前来袭击的足有四名封号斗罗，否则我们也不至于损失如此之大。是剑叔拼着重伤重创对手三人，这才将对方逼退，但七宝琉璃宗宗门肯定是保不住了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卷土重来，既然动手了，他们就绝不会给我们缓过来的机会，所以我决定将宗门迁入天斗城，脱避于帝国，这样才能暂时生存下来。弗兰德院长，大师，我们要先走了。荣荣，你就暂时留在学院吧，这里安全，等事情告一段落，我再来接你。两千宗门弟子啊，整整两千宗门弟子化为了尸体，武魂殿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 爸爸，是啊，除了武魂殿，又有谁拥有一夜毁灭七宝琉璃宗的能力呢？如果不是及时发现，恐怕宗门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。 众人看着宁风致走出弗兰德办公室的孤寂的背影，气氛顿时变得极为凝重。当今魂师界七大宗门有四个在天斗帝国，分别是昊天宗、七宝琉璃宗、蓝电霸王龙这上三门，再加上一个下四宗的象甲宗。 另外三个宗门则是在星罗帝国。正像宁风致所说的那样，下四宗早已经完全控制在武魂殿手中，再加上武魂殿本身掌握的实力，在整个大陆上至少超过七成的魂师与武魂殿有密切关系，也只有他们才拥有毁灭七宝琉璃宗的力量。七宝琉璃宗遭袭，这是一个极为明确的信号，武魂殿要动手了。他们不满足于现在大陆的形势，要进一步增强武魂殿的地位。可是就算明知道是武魂殿动的手，没有证据，谁又能质疑他们？以武魂殿现在所掌握的魂师，就算是两大帝国也不敢轻举妄动。魂师以一敌百，绝非虚言，数万魂师掌握在手中，武魂殿确实由于两大帝国抗争的实力。弗兰德亲自将宁风致送出学院，大师已经去找柳二龙，立刻返回学院，回到蓝电霸王龙家族。尽管两个人算是脱离家族，可到了这个时候，谁还顾得了这些呢？戴沐白与朱朱清没有再留下来，突然出现的变故让他们也急于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只有在星罗帝国，他们才能够利用手中的资源将事情查清。武魂殿究竟要干什么？这是每个人心中的疑问。三天后，噩耗传来，蓝电霸王龙家族满门1800余人自宗主之下全部阵亡，唯有少数在外的宗门弟子得以幸免。数日之内，原本七大宗门排名前列的上三门之二就这样一灭一重创，顿时魂师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一时间魂师人人自危。武魂殿下严令稽查凶手，可明眼人都看得出上三宗两门被灭与武魂殿肯定脱不了关系。武魂殿内，教皇比比东放下了手中香茗，静静地听着面前的下属红衣主教的汇报。 与七宝琉璃宗一战，共派出魂师10000名，包括下四宗门人1000名，击溃七宝琉璃宗防御，重创七宝琉璃宗，至少有超过2000名七宝琉璃宗内外宗弟子阵亡。但宁风致与剑斗罗、古斗罗的实力超出我们预料，虽然群起攻之，终究还是被他们挡了下来，我方同样损失惨重，至少有4000人在那一战中殒命，伤者数字也在3000以上。由于当时4位长老中3位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，不得不暂时撤退。 废物，去了10000人还是偷袭，损失却是对方的1倍。七宝琉璃宗真的就那么强吗？继续汇报。 是，奇袭蓝电霸王龙家族，我们出动了8000人，进攻之前未被对方发现，蓝电霸王龙家族被彻底抹杀，没有一个活人逃脱。我方损失3000人，其中9长老与对方宗主同归于尽，遗骨已经运回。 好，好一个上三宗！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不愧是老牌宗门，竟然让我损失了超过7000人，真是很强大。 胡列娜一直站在比比东背后，自从被确立为武魂殿圣女之后，她就跟随着比比东处理各种武魂殿事务。此时，也只有她这教皇的心爱弟子敢开口说话。 老师，您别生气，有所得必有所失，上三宗两宗毁灭，昊天宗不知去向，我们的眼中钉也算是拔除了。虽然目前看我们的损失不小，但这样也足以对两大帝国产生强力的震慑作用，他们现在不敢轻举妄动，等我们继续积蓄力量，按照原计划进行下去，那么两大帝国必然会被我们所渗透，只是要小心他们狗急跳墙才是。 菊斗罗和鬼斗罗也去了这么久了，音讯如何？ 还没有收到消息。星斗大森林是大陆最大的魂兽森林，想必两位大人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搜索。 传我命令， 天斗城武魂圣殿尽可能收敛一些，不要轻举妄动，随时监视天斗帝国和七宝琉璃宗残余者动向，有情况第一时间汇报。猎魂暂时告一段落，下面该开始我们的渗透计划了，一切照原计划进行。 是。 在这铁血教皇的简单几句话中，整个斗罗大陆魂师界正面临着一次涉及每一个区域的重新洗牌。天斗皇宫里，太子雪清河、宁风致大师还有几名帝国重臣正在向雪夜大帝禀报这事儿。大师和宁风致的脸色都极为阴沉，而刚刚得知消息的雪夜大帝更是愤怒至极。虽然蓝电霸王龙家族一直没有表示过支持帝国，但七宝琉璃宗却是他要大力依仗的。此时两大宗门在几天内被毁，引得魂师界人人自危，甚至不少自由魂师都在这时选择了加入武魂殿。尽管两大宗门也给武魂殿造成了极大的损失，可武魂殿依旧拥有着极其雄厚的实力。一听到这些，雪夜大帝气得险些将自己的椅背拍碎。 太明目张胆了，太明目张胆了！武魂殿要干什么？难道他们想要统治整个大陆吗？真当我天斗帝国不敢与之宣战？ 父皇息怒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出应对之法。目前武魂殿控制的不只是大部分魂师，帝国境内的几个王国和公国也大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。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！ 我怎么能不冲动？宁宗主一心为帝国，却险些被武魂殿所杀。如果我不能有所行动，怎么对得起宁宗主死去的族人？还有大师，蓝电霸王龙家族被灭了满门，没想到武魂殿居然残忍至此。 武魂殿的这次偷袭确实可耻至极，七宝琉璃宗虽然和蓝电霸王龙家族相比算是幸运的了，但剑斗罗最为重要的右臂彻底被毁，实力大损，2000宗门弟子阵亡，更是令宗门元气大伤。幸好七宝琉璃宗的财富及时运到了天斗城，所有残余人员也撤入了这帝国首都，才得以保全。而蓝电霸王龙家族更是凄惨无比。那天当大师和柳儿龙赶回宗门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血流成河。多年没有返回宗门，再次回去却已经和亲人们天人永隔，这样的打击令柳二龙直接陷入昏迷，至今仍重病卧床。大师虽然坚强一些，但宗门的惨象却令他险些疯掉，不仅是满门被灭，同时还被洗劫一空。当今家族族长也是宗门宗主，大师的亲生父亲尸体都是残缺不全的，随身三块魂骨被敌人硬生生地从身上剥离。尽管天斗帝国第一时间派去了军队帮助，但掩埋尸体也足足用了三天的时间。所有尸体掩埋完毕的那一天，大师站在父亲坟前暗暗发誓， 不灭武魂殿，誓不为人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